方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喺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东北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 20.5 度、东经 121.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稍后狂风骤雨增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出东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出东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出东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而家只系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略为多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住油站。九龙路面方面呢，旺角嘅联运街因为较早前爆水管啊，联运街近住拔街嘅快线呢仍然系有封路措施，而界限街就因为有紧急维修，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第三线呢都系有封路措施噶。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就仲系稍为繁忙少少，不过冇之前咁多车啦。屯门公路去元朗呢新墟段都系多车嘅。大屿山嘅愉南道较早前因为冧山泥啦，而家要进行维修，咁所以呢愉南道近住呢一个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嗰段呢係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㗎。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呢，睇下大家啦。亚街老街凌晨时间有工程嘅，午夜12点去到清晨嘅6点钟，亚街老街去观塘，咁介乎梳亚道至嘉陵道嘅一段行车天桥会临时封闭，咁封路期间呢所有驾驶人士呢要行返地面。亚街老街行车天桥喺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嘅，去观塘方向会有封路措施。仲有就係西九龙文化区啦都有工程㗎。在凌晨的1点去到清晨的5点钟，柯士甸道西东行线近住雅翔道和前往君临天下停车场和近住这个海船门停车场的一段柯士甸道西东行线都有封路措施。好啦，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先至再会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赛，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消费券登记嘅时候有冇都遇到啲咩问题？听众陈小姐， 两分钟左右食搞掂，最麻烦都系喺认证嗰啲套表嗰度，视力唔系咁好咧，我觉得佢哋搞到几长时间咯。 听众陈先生， 我哋咧年纪大咗，而佢过咗时咧要重新输入，越输入错就越手震，我都系咁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哎呀，真系点好意思啊！好啦，好，我哋欢迎啊，我哋啊， 我以 为 啊， 是我哋将啊2015年嗰集手下留情攞出嚟重播噶嘛？ 唔系 2015定2016啊，我系 啦2016。 嗱，你问佢，你唔好记啦，你记鬼得嘢咩？你问佢清楚好多噶。 真系唔记得喎， 系咪啊？2016啊？ 我睇翻我几时分手咪知咯。 我记得我一入嚟嘅时候又系分手噶嘛？ 去机场啊！分手终于在雨天啦， 系买嗰个系去到一半嘅，我一入嚟嘅时候又系分手。 咁近排过咩啊？ 近排咪系 好心分手， 都系分手咯。 唔紧要，听日应该因为有机会天文台会喺听日挂一号风球嘛，咁到时有风 就可以喊啦， 就可以分手终于在雨天咯。 系啊，好啦，咁啊。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代台啊，呢度系 FM 926啊。 系啊，我哋系。手下留情啊！嗱，呢个跟住落嚟，我唔知要讲啲咩啦。 好，大家好，我系 行勤一嘅阿勤， 我系行勤一嘅一。 啊，讲到 我有听开噶嘛， 啲懒音仲喺度啊。 唔系，佢 OK 噶，佢而家 OK， 好啦， 一定一定要 OK 啦。 咁啊，至于阿老可去咗边咧， 唔好理佢啦， 唔方便透露啊呢啲， 唔好理佢啦，系啊，哎呀，一个 啊归队啦， 系一个归队令到我哋好大压力啊！嗱，点解会大压力呢？即系几样嘢啦。第一咧就系，因为我发现到一哥咧已经升咗呢啊， 系啦， 佢能够啊可以啊一个人食两家茶礼， 系啦， 既系穿梭于一二台之间， 唔系我都做唔到呢样嘢。 冇错，嗱，你睇我哋边度做到，完全唔得。 我记得 我哋二台唔掂，我哋过咗嚟。 我记得我过喺二台嘅时候，都有阿同事话劲啦，你而家两边台都咁样走嚟走去， 系咯， 我话唔系好劲咋。我识得个前辈再劲啲嘅嗰阵时， 边个啊？ 嗰阵时同时间喺港台听到嘅声音，同埋喺商台听到嘅声音啊嘛。 哦，系咩？边个咁劲啊？ 咦，你讲紧 系啊？ 哦， 全系嗰啲咁嘅事咩？ 唔系，你去访问 啊，都姐嘛。但系你打开收音机，系同时间都听到你嘅声音啊嘛。 边一集录音嘅咧？ 系啊，听讲嗰阵高层好不满啊。 系啊，咁咪掟咗过嚟一台咯， 口水多过浪花啊嘛。 我哋要感谢一台，因为一台咧，连我哋啲咁漏爆啊，咁 都接受， 系啊，即系咧啡啊，咁都接受咯。咁但系而家。啊！一哥真系輸尊降貴啊嘛，俾大家聽。 冇， 系啦。嗱，咁我哋咧即系有一個新嘅陣式， 系啦。你知唔知？我頭先比較咗啦，佢係去到邊一個級數啊？ 係點啊？ 係阿小寶哥嘅級數。 係啦，仲有侯嘉明。 系啊， 我迟啲去埋英文台噶， 两边穿梭。 喂，嗱，咁啊，即系介绍下先啦。可能好多一台嘅听众咧，就未必知道咧，即系阿一系何许人啦。咁啊，一就系以前跟我哋做 PA 嘅啫。 而家唔同啦， 正所谓莫欺少年穷嘅呢啲啊。 系啦，所以咧， 而家系 PA 咯。 头先我落去仲要即系喺 canteen 一哥饮杯嘢先嗰啲啊，系啊，好似啲嘉宾咧，即系嚟到之前咧，譬如咧，我哋之前放假咪请好多嘉宾上嚟嘅，譬如阿信文啦。喂，我哋落 canteen 饮杯奶茶先。 系 一哥今晚倾咩好啊？ 系啊。跟住佢加齐人工嘛，4000蚊个 show。 系啊。 我谂咗好耐嘅4000蚊， 系啊。 我话 一个月喎，就系 唔系加埋啲人情啊、拍膊头嗰啲，哎，算啦，豪俾你啦咁。 喂，嗱，首先咧，我哋咧即系要再介绍多一次先啊。咁啊，一哥以前咧就喺二台嘅年代咧就已经同我哋。即系共事啦，炒咗私分之后咧，到阿一哥嘅。 不如阿一哥自己自我介绍啦。嗱，你当你而家 interview 紧，咁你去到一间公司，你要将自己嘅即系履历各样嘢你要交咗之后，咁我哋都要嗱，听众嘅耳朵系雪亮嘅， 系， 你亦都系要向听众交代嘅。咁不如咧，我哋而家俾5分钟时间你咧，你同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想我谦卑啲定系？ 嗱，你自己中意，你想你谂下点样先可以得到听众嘅欢心就得噶啦。好，预备开始。 系大家好啊，小弟叫做阿一。咁啊，喺2012年嘅时候加入香港电台嗰时候，就即系由呢个暑期工开始啦。 等一下先，再讲。 哇！咁跟住之後咧，就一直就喺香港電台效力啦。咁曾經都主持過其他節目嘅，即係例如知識會社啊。好似冇其他 咯，你講錯嗰個叫咩名話？ 嗰個 係已故嘅節目， 係嗰個已故嘅節目， 但係都可以講。 師兄祠堂啊，咁跟住之後，而家就仲有喺二台禮拜六就我是你的後援會啦。咁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女孩子，都可以即係過去二台聽下。逢星期六下晝二至四嘅，咁其他時間就翻嚟一台 OK 噶啦。 係 啊，我而家食呢邊茶禮啊嘛， 即係貴啲啊。係， 咁一哥喺嗱，即係嗰邊個祠堂。被人拆咗之后，嗰、那个后祠堂年代啊，一哥其实你搞咗啲咩咧？即系好多听众可能都关心你，有啲人问啊，游老师近况啊，点啊嗰啲咧吓。 我哋要解释翻游老师系俾一台嘅听众听先。 系啦，咁游老师咧就是你嘅 阿嫲， 阿嫲系啦。咁以前咧即系有即系吓写信， 星期五我哋一家大细冚唪唥冲晒出嚟。 系啦，咁有一封信咧就系一哥咧就同阿游老师即系佢嫲嫲咧就系访问嘅。咁自从一哥离队之后，咁当然就话。梗系唔会益我哋啦，呢啲好啦。咁有人问就 有冇摆后援会？ 冇。 系啊，咁啊，游老师近况点啊？好多人 问。身体非常之好啊，应该就我每朝早翻去嘅时候，佢就起身去晨运。 系 啦，咁就咁样咯，晚晚都继续睇紧电视剧咯。都系睇紧抗日战争嗰啲咯。系啊，依旧都系嗰啲咯。系啊，呢排唔知睇咩，因为我即系 嗰啲片系无穷无尽嘅。 唔系，但系佢会唔会其实偷偷地睇咗欧洲国家杯啊？ 应该唔会啊， 睇咗咁精彩 咩调教？有 Mira 嗰啲啊， 应该唔系，因为我仲记得每晚翻到你打开个电视台，我想睇波嘅时候，哦，系啦，打紧仗啦， 好啦，咁至于一哥，你呢几年嘅动向点样样咧？ 哦，读完嗰阵时仲读紧书嘅，喺呢个手下留情二台嘅期间，咁啊过多咗大概半年就顺利毕业啦，即系一个 系双硕士学位系嘛？ 一个啫，一个佛学硕士学位就毕咗业，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加入咗。一间电影公司帮手做编剧咯， 哦，系啊，编剧，编剧一啊嘛，系嘛， 写下嘢啫，写下嘢啫， 都写咗好多剧本啊， 冇，唔敢当， 系啊，哦，咁啊，喂，大家明啦，我哋而家好，欢迎我哋嘅嘉宾主持， 所以咪一个书专讲喂， 系啊， 好， 佢梗系嘉宾主持嘅，即系我哋大家即 系啊，初时咧，嗱，一哥唔好话我话啦，即系而家呢度呢头讲呢头山啦，我哋就谂住啊，不如揾阿一翻嚟帮手啦，我哋仲个 mindset 仲系谂住，阿一系 PA 嚟噶嘛，佢对手下流程应该要有情有义啦，咁 翻嚟烧下碟。啊，upload archive 啊， 系咪烧碟 upload archive 呢啲唔紧要，最紧要帮我哋执头执尾啦，由头跟到落脚啊，咁嗰啲， 嗰啲咧系 啦，跟住后嚟知道原来一哥已经飞黄腾达嘅时候咧，我收翻。我收返 ，sorry， 錫住啊， 錫住。 冇咁講，大家都知道呢度嘅人工幾多，唔撈多飯嘅話。喺今時今日嘅香港， 你出面嘅人工唔夠你，所以嚟呢度就可以。 梗係啦，今日先有個連登 post 話，喺香港揾唔夠30,000係唔入流。我即刻唔敢撳入去睇。 我都唔敢喎，咁講。 我都唔敢。 唉。 唉。唔好讲呢啲啊，伤心事。唉，都做咗10年喺度啊。Oh, yeah. 我哋热烈欢迎一哥归队啊 ！Come on， 一哥， 呢首歌可以爱嚟啊，形容你噶。错跑跳高，那儿继续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气度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就两步。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打开紧箍嘅镜头，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送到狗，唔怕丑，搏得来。 楼一楼。Come on。实际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价半码，一个门曲式拣下款。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ve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活着多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出手先收好那心灵。我最怕你又怕个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人啊，点解？ 更好 Get moving on Cause we won't stop 气势至上要尽快做到高音可笑起动怒低音可卷起长袍 Not about the money or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行话念不好 打着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gonna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Mirror 嘅新歌啊，歌名叫做 Boss， 我嚟形容一哥就最啱咯。 哇，好潮喎！而家呢度 好好咩话？ 好潮咯！ 好潮，点解咧？ 以前好少播啲咁新的歌。 以前都未有 Mirror。 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啊，我唔应该用呢种态度。对对，sorry， 一哥停咗，哎呀，唔好意思。 唔好意腾嘅，我冇咩错，有钱收嘅。 头先啊，一哥咧，我讲多少少啊，一哥咧，我哋喺 canteen 咧，即系我哋。都要鋪紅地氈俾佢入嚟嘛，咁就接咗佢去 canteen。跟住阿一哥提咗一樣嘢，佢話佢好緊張，緊張到飆倉爆咗倉。 係啊，呢度啊，人中呢個位見到啊嘛。 係啦，你緊張啲咩咧？ 驚講錯嘢咯。 咁啊係， 但係你喺後援會你又唔驚喎，咪仲要？ 咁同有女仔嘛，嗰度係啊。 後援會。系咯，其实都惊噶， 唔同。你呢个你正式坐落嚟个时段，同你平时行入嚟又唔同嘅嗰件事。 反而我其实我惊啊，因为我头先见到佢坐都已经台 个窗下客 系嘛？唔系啊，因为平时啊同佢即系自从分道扬镳之后咧，其实我哋喺边度见得最多喺水机啊嘛。水机可以话系一个三山五岳咩人都有嘅地方，喺嗰度大家都系好豪迈咁样倾偈咧。我惊咧，而家望住阿一哥嘅时候咧，我系以为自己喺水机。咁啊出事！ 喂，嗱，咁啊，即系话晒咧，我哋都有即系两三年冇坐埋一齐啦，都要啲时间适应啊。反而想问下，喂，一哥，嗱，即系除咗你话有啲新嘅工作啊，有啲词可能俾人拆咗，诸如此类，喂，你成个你觉得你嘅有啲咩唔同咗咧？即系大个仔咗，我觉得一哥大个咗啊！ 我觉得系一哥靓仔咗，自从即系有咗另外一份工之后。 我觉得系个人冇咁暴躁咗咯，系啦，即系个人就睇淡咗好多嘢，系啊，即系以前 关唔关你毕咗业事啊？佛学 我唔知关唔关事， 睇淡咗好多， 睇淡咗应该关佛学事。 因为以前其中一个工作系要同监制划船噶嘛，咁有时就会忍唔住会拍台年少气盛噶嘛，大家都听过相关嘅故事噶啦。 但你应该唔系好严重噶，你对住我哋都冇拍过台。 哦，咁两位好人啊嘛，唔系我唔系话呢度啲监制唔好人，系啊，但系。 呢啲啊， 但系我今同柯晨好好礼貌，而家变得 佢叫做阿 Mood 啊，你唔好扮真名出嚟。 阿 Mood 系 啦， 系 啊。 除此之外咧吓， 咪冇咯，真系睇淡咗。 因为咧，我觉得咧，阿一哥咧，同我以前认识嘅咧，因为我接触得佢比较多啦，我觉得佢唔同咗。 唔同咗咩？ 唔同咗咩？大即系大个仔个定义又好多啦。我觉得佢成个人咧沉默咗啊。即系以前咧，即系你会觉得佢咧嗰啲。即系两手揈揈啊，吊儿郎当啊，即系嗰啲买仲冇买袋嗰啲嚟噶。 我加油啦！ 我就谂住帮你话，诶、哎，佢人踏实咗，而家买少咗。 但我而家做多一样嘢，吓卖翻出去。 系 有冇兴趣啊？有几个袋， 我觉得都唔啱嘅呢啲嘢。唔系咯，我觉得佢即系我平时喺工作场所见到佢咧，佢都好即系好沉实地喺度写嘢啊、工作啊、度嘢啊。即系你见到一个咧，好努力地去为我唔知系咪为将来啦，唔知为乜啦吓嘅耕耘紧嘅一个人，即系一种。系一种男人嘅作战状态，就唔系平时嗰啲喺度 hea 啊，同阿波成喺度。 哦，因为我哋另外嗰边嗰间公司相对地啲人做嘢都好认真啊嘛， 系啊， 好少有围埋水机。 你见到我平时个样都系好， 嗰边唔会啲人围喺水机吹水噶嘛，咁冇人同你吹水，咪自不然要自己坐埋一边好认真做嘢咯。 同埋你都要融入翻嗰、那个 系啊， 成个嗰个氛围里面。 系啊，但翻到你呢度就好多人同你一齐喺水机唔做嘢吹水嘛。 水机真系一个继擎天之后，另外一个真系好多人中意聚集嘅地方。 即系我相信咧。大家就有所不知，我諗我哋三個咧都有共同嘅，今日即係講翻少即係感性少少嘅嘢，即係因為咧七八點鐘過後，大家唔想咁認真。我嘅意思係話咧，即係大家以為咧，我哋翻嚟呢份工咁啊，跟住當然係辛苦啦嚇，就是、人工咧唔好講啫。但係咧，我哋其實咧，我哋有一種咧， 都係講錯， 就是、即係翻到嚟咧，係有跳離咗我哋原本工作嘅世界嗰種狀況嘅。 哦，係係 係，即係我哋其實翻到嚟幾 relax 嘅。 哦，係 喂喂，點啊？好耐冇見啦，喂點啊點啊，今日點啊？咁大家咧即係吹下其他嘢啊。咁反而好似也喺呢度咧，我哋揾翻一種放鬆嘅感覺咁樣。咁我呢個都係手下留情嘅宗旨嚟嘅，即係大家聽完啲咁緊張嘅嘢啊，搞完啲好嚴肅嘅嘢之後咧，喂，聽下我哋三條友或者連埋幾個啦，即係平時我哋有啲唔同嘅拍檔，大家吹下水就係、是、咁樣啫嘛。 係係係，我其中一個感受最深就係嗰陣時跟阿劉大道出去拍戲咧，咁咪日頭 俾我鬧， 係日頭咪要即 係呢啲係喎。 係咪佢有冇俾你鬧㗎？唔係， 佢又俾我有啊，有好惡㗎，你好少見到啲第三輔導咧鬧老豆。 總之明㗎啦，鬧㗎。唔係， 佢又俾我有啊，有好惡㗎，你好少見到啲第三輔導咧鬧老豆。 總之明㗎啦，係啦，有冇咧？有冇鬧㗎？ 有俾人鬧。 你 我梗係又俾人鬧啦。 哦，係咩？咁你俾人鬧，你係點啊？ 唔係，但合理咯，即係對事唔對人嘅。我覺得大部分都係啦，大部分都 我有鬧咩？ 你係屬於小部分啦， 一兩句 對人嘅，主要係 係啦，跟住咧， 咁始終唔熟悉嘅環境就好容易犯咗一啲，即係例如一啲大家都覺得唔應該犯嘅錯咁樣。 例如係咩咧？ 好難講啊， 哦，即係唔講得嘅，哦，陣間講俾我聽。係 咁跟住之後，但係即係嗰陣時咪日頭大家好認真工作，咪籌緊個即係一啲前期嘅工作。 係 咁，然後翻到嚟咪覺得係一個 relax 咯。其實係，就算翻嚟做嘢，可能你又係度稿嘅，但係個人係嗰個狀態係唔同咗。 係啊，因為咧，我通常咧每一日咧翻嚟嗰陣咧，咁啊就會啱啊，因為我哋即係大家未必明白我哋個公司即係呢個港台嗰個嘅即係位置平面圖啦。咁通常我一入門口咧，一望就望到水機嗰度有冇人喺度等喺度吹水。其實咧，我翻嚟咧見到一啲人，譬如見到梁禮勤啊，見到啊有陣時見到波成啊，或者見到一個或者有啲同事私分啊，咁有陣時喺度等喺度吹水咧，我覺得好有一種咧 親切感、 家嘅感覺。 啊、反而我覺得似係學校嘅 dorm。 系啊， 即系宿舍里面嗰啲咧， 即系围喺嗰个 pantry 嗰度，诶、哎，大家埋嚟，喂，点啊，点啊？ 即系每一间办公室里面咧，都会有一个 pantry 啦，即系嗰啲叫 pantry 茶水间， 系、 都系讲八卦嘢嘅地方啦，系啊，好开心噶。 大家嚟游下戏啊，有阵时我哋喺度拉下筋啊，做下运动啊，嗰、那个时间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好 relax 嘅。 其实有阵时真系好壮观，我哋无端端突然间见到一个，咦，佢喺度 心樽啊， 系心樽紧，我哋有心，咁然之后全世界心，然后咧突然间咧，新闻部嘅同事阿景瑶行落嚟嘅时候， 行入嚟啊嘛， 系啦，阿景瑶行落嚟嘅时候咧，就话：哇，你哋搞咩啊？咁样 系我呢排都成日喺水机度聊阿景瑶嘅，你自己问佢啦。我礼拜六嘅时候问我有冇瘦到啊？ 阿景耀行上镜， 你唔好坐咁近啊！喂，佢真系 系啊！景耀佢失恋啦，你小心啊！小心啲。 唔系，但我觉得最神奇嗰位就系个水机嘅位置啊！ 系 最出色嘅地方喺边咧？就系佢喺一二台中间啊！ 系 我由细到大冇幻想过可以同纣王倾到偈。 系 根据非正式嘅统计，同纣王倾得最多偈嘅地方就喺水机嗰度。 系纣王亦都俾我哋整过好多次喺水机嗰度。系啦，好啊！咁啊，即系总之就热烈欢迎啊！一哥归队啦！一哥今晚嘉宾系边一位啊？ 是不是喵姐啊？ 哎，你自己跟喵姐交代了这些东西。 我上星期有听啊。 是不是讲到哪里上一集？ 上一集冇听，上星期有听， 但系佢好醒嘅，佢真系做咗功课先入嚟啊！ 佢同埋其实咧喺呢段日子咧，一哥咧佢系紧贴手下流程嘅，佢耐唔耐就 send message， 尤其是我哋讲错嘢嘅时候， 系佢会嘅间中佢又会无端端 message 错，一系就喺出面咧啲玻璃出面咧喺度作威作福嗰啲嘅，同埋咧我好记得讲多少少嘢，就系咧阿一哥咧喺第一日第一日啊 day one 加入手下流程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已经有做功课，因为咧佢一坐低已经交低咗一句啊。学校系乜嘢？社会嘅缩影啊！佢真系做晒功课先入嚟嘅。 你唔好系望住阿景瑶啦。 系咯， 我背住我惊啊，我把持唔住，影响佢报新闻。 好啊，一阵翻嚟咧，继续有我哋嘉宾啊，喵姐第四回嘅访问啊，一阵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话，一名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美领馆听日会关闭清洁消毒。美领馆话，嗰名员工喺工作期间唔使接触公众。美领馆又话，已经取消听日所有服务同埋签证申请，会尽快联络受影响人士。本港一名去年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离世，累计212名确诊者死亡。医管局说，这名78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去年12月4日因为确诊入住广华医院，经治疗之后病毒检测呈阴性，同月23日解除隔离令，但是他情况持续恶化，现至昨晚8点35分离世。另外，而家共有59名确诊者留医，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其余58人情况稳定。过去一日有一名确诊者出院，至今共有11638名确诊或者疑似病人康复出院。政府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截至今日下昼六点，有超过279万名市民经网站递交电子登记。消费券计划昨日起接受网上登记，今日开始亦都可以将书面申请表格交到邮局或者指定银行。华尔街日报报道，包括 Facebook 和 Twitter 以及谷歌等美国科技企业私下向香港特区政府说，如果当局修改法例令科网公司将来可能要对恶意行为承担责任，可能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以免在港员工面临刑事起诉。一个行业组织发信说，科网公司担心香港计划修订的反起底法例可能会令到他们的员工因为用户在网上发布的内容面临刑事调查或者起诉。报道说，信件是总部在新加坡的亚洲互联网联盟上个月25号发出。信中说，防止科技公司受到制裁的唯一方法是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政府早前公布计划修订私隐条例，将起底刑事化，违者最高罚款100万元同埋监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圾徵費都提出了一些修訂，包括在初期設立18個月的準備期。 但是會不會法例就過了立法會了，準備期都過了，但是沒有實施日期的時候就好像法例就擺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我們進取得來都有些無得，如果經濟麻麻地的到時疫情不知道變化的，這個都應該有一個彈性，大家是覺得哪個時候是最好落實這件事。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召喚旋律大法。 Misha 近来写歌咧都是以文字出发的，先有了中心思想，有几句点题想表达的歌词，然后再配翻 melody 继续写下去。今次怪物亦都是用了这个方法去完成。作曲叶巧林、波多野预计、填词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N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 咳森风。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港台电视三十一， 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唱歌播歌都咁醒，中文日文冇得顶。手下留情，诚意邀请妙不可言的 DJ 界前辈妙姐夏妙言。 没有哭过半句，亦没有真心悲，心里没有感觉哀戏，也没有激气，心坎中不再有你，旧日子尽能忘怀，看着额头又昂起，失去就失去，令我想到放弃，是为了真心死，知道没法使你对我旧有甜蜜爱意早变味。 大家知道啦，香港电台咧就除咗有好多节目听之外咧，就仲有好多活动嘅。头先喵姐都讲咗少少啦，即系嗰啲太阳计划啊，嗰啲咩龙腾虎步上狮山啊。 我仲我哋最近同阿邓慧思倾开偈，我哋有一个女子嘅劲 band 冲天飞。 哎呀，记得啊！ 系啊，记唔记得？ 系啊， 全部女仔行 band 噶。 系啊，我记得啊，你哋 系啊， 六个人。 系啊，有 六个女仔， 五个定六个，总之有打鼓，有弹吉他，有唱歌。 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啊，呢个系睇得翻嘅。 是打鼓嘅， 系你咧？ 我都系弹下吉他、唱歌， 睇得翻噶，网上面有噶，系啊， 咩劲 band 冲天飞， 系啦，系啦。 咁我记得嗰阵时仲系咧，要公余时间要走去尖东嗰度咧，有个地方，人哋有嗰啲音乐嘅设施啊， 哦，你哋就有晒练习， 系啦，系啦。咁到最后就喺一个户外嘅地方表演嘅， 应该系大球场， 大球场， 系啊，大球场， 但好型嘅嗰阵时，哇，女仔表演， 系啊， 嗱，即系我所以咪就系话咧，嗱，头先阿 Miu 姐话，嗱，而家啲歌手未必有咁多机会去。练习啦， 系啊 ，even 喺电台都系嘅。嗱，你哋以前咧，闲闲地有大球场啊、红馆啊，唔知咩 马场啊、 马场啊，咁啊，同埋咧， 球场啊， 大家有阵时巡下咧，香港电台地下嗰层嗰啲相，即系有好多以前嗰啲回忆咧，同埋咧，你哋求其一个活动咧，都即系 四 四大天王啊，校长哥哥成龙大哥就齐晒嘅， 同埋可能咧后面影相嗰堆咧动员咧嗰度有200-300人影一张大合照喎，几得人惊啊！ 女童军总会企。唔知咩跟安全队全 有太阳计划咁样系 好多 嘅 真系 呢个都令到啊，即系俾咗好多机会有咩？即系佢譬如训练一啲出 show 啊，做司仪啦 ，live show 呢啲都好多。 系啊，我哋以前即系头先阿刘伟恒讲嘅，即系咁多户外嘅活动咧，真系年年咁做啦，唔系净系太阳计划嘅。咁因为我哋一台又有呢个禁毒灭罪要不拘， 系啊， 我 哋 好多届 啊， 做咗七个字噶嘛， 系啊。 咁就算我哋系隔离台，即系。当我自己系二台，咁可能 一台做 show 或者调转，其实我哋都会去学下嘢嘅，系啦。你去得多咧，你自然就会啊，其实即系你有机会上台做一个好小嘅司仪，你已经好似学咗好多嘢吓。咁相对而家机会难啲嘅，即系好多样嘢加加埋埋都难好多啦。咁但系即系以前我哋叫做即系系唔系都，你总之你有呢个太阳计划，你总之有啲表演噶，我哋就倾啦，做咩做咩。咁我记得即系呢个劲 band 冲天飞呢啲都系谂出嚟嘅， 系 咁啊！当然亦都试过有一啲啊，史泰龙都嚟过我哋个 show， 系啊，系啊，记得啊， 边个系咪新哥讲啊？ 新哥讲 啊，系啊，佢 keep 住噶， 系啊， 系啊，史泰龙摆咗 pose 咁样样噶嘛。 其实呢单嘢真系好开天辟地，盘古初开以嚟最大单嘅史泰龙。你点样都谂唔到，第一滴血竟然系 阿 Rambo， 几劲啊！系啊， 你又喺度嘅嗰阵时， 喺度噶，即系影合照嘛。 哎呀！ 咁我又記得我同倪炳郎做中文歌集，唔知係幾多周年幾年，我哋兩個係化曬妝咧，係好似做折子戲嗰啲咁樣，要特登安排坐喺一啲車咧，開篷車係巡遊香港，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係。 我巡到翻去個上面嘅停車場，又唔知做啲咩咁，都大陣仗。係 啊，以前有好多嘢，有好多唔同嘅 show。其實講真，我覺得咧，每一個崗位啊，都有嘢學。即係你唔係真係切身處地喺嗰個崗位做過嘢咧， 係 你唔知道你坐咗落去，你究竟要做啲乜嘅。 係， 其實真係以前有好多呢啲機會，我哋都好羨慕你講。 同埋有一樣嘢咧，更加羨慕嘅嗱，如果睇下。睇下啊，即系喵姐咧，嗰本书后边咧都有刘德华荣誉博士咧帮佢咧，就 系 有提字嘅。 系啊， 我想讲咩咧？嗱，我哋入行咧都系算迟。 系啊，我哋真系迟。 譬如你哋嗰个年代，头先讲咧，即系随便一个节目咧。即系咩北區咩滅滅罪嗰啲慈善 Top Up 馬拉松咁樣咧，都已經係喺我哋眼中全部都係而家你好難會見到嘅天王巨星嚟參與著曬大會 T 咁樣樣。咁亦都咧就令到你哋就會同嗰一代喺我哋眼中嘅天王巨星咧發展咗好多好好嘅友誼出嚟。其實係咪可以變咗同佢哋好熟啊？好多機會係學友啊，即係華仔嗰啲。 大家應該咁講，大家一齊成長咯。即係你會有好多以前即係一齊嘅片段咯。咁當然即係佢哋。你好成功嘅时候，你又要用另一个情况去睇啊呢、這个 superstar 咁样，我哋唔可以永远都净系谂住以前嘅吓，因为我哋即系可能我哋要做嘢嘅时候，我哋要用个咩方法去配合呢个演出咁样，即系我哋唔可以话诶、哎、以前你系咁、哎，我哋而家咁 friend 得啦咁 嘅， 系明白， 即系好尊重佢哋嘅岗位同埋而家嘅位置咁样，咁但系嗰啲一齐嘅时刻，亦都系成为咗你嘅片段，但系我觉得所谓嘅心底里面嗰个友谊同埋大家个明白咧，始终都喺度，即系虽然我哋未必成日见到面。或者有一年有冇一个合作，但系即系你真系一见到嗰种感觉翻嚟， 系 系啦，嗰种感觉翻嚟， 系呢啲我哋呢一代冇噶嘛，即系我哋佢哋已经嗰阵时已经即系又系， 即系我记得即系我哋以前会就每一个活动去谂揾咩人。咁我記得我有一年做一台一個清晨爽利嘅編導，要諗宣傳嘛。你知清晨爽利係朝早五點鐘 係， 即係港台第一個晨早雜誌式節目。咁問你哋啦，清晨節目呢個清晨爽利揾邊個嘉賓做宣傳呢？嚟我哋 S 1我就配合咧做埋一個攝影比賽，因為你知晨早係特別容易影相噶嘛。 你咪諗發哥嘛？ 唔係，但係我一講，我可能有啲聽眾係好記得，即係我講你覺得真係好啱嘅，就係嗰個人啦。清晨應該揾邊個？唔係影相係因為嗰個比賽啫，因為影清晨啊嘛。點解揾 黎明？ 冇錯，因為清晨啊嘛。揾佢真係啱到咧， 係 簡直係 fit 到流油啊！ 天蒙光 係啦，咁 我就熱烈地說我愛你，現在就熱烈地說我要你，現在就熱烈讓著今日我只想親近你，就讓夜幕下共對我與你，但願地面上若有我有你，真心的聲音高呼今日我只想親近你，今日我多麼感謝你。黑板制遇夜神奇， 人就似发觉了这个地球的奥秘，也仿佛于今生终于找到我自己，忘掉昨天伤悲，遇上总是欢喜，共你一起开心轻松快活没愁眉，随便跳跳跃跃疯疯癫癫不客气，纵使高高低低攀登总要靠自己，仍是与你一起，还幸与你一起，是简单也传奇，相爱多么美，在世间这样奇竟可找到你，何况知一切是非都不必理，何况知所有幸福无从逃避，若有一天竟讲一声再会是无期，仍是爱你爱你爱你痴心痴到死，也许终于只可偷偷安慰骗自己，仍是与你一起，仍是与你一起，仍是与你一起， 早幾日咁樣啦，咁啊，即係好多嘅工作壓力啦，好多嘢要應付啦，令到我都即係透不過氣噶，幾乎係要跌入去一個牛角尖嘅位置噶啦。咁當時咧，我突然之間將自己嘅整個思路咧剎停啊，即係唔好再諗我應該點做啊，我想做啲乜啊，我想要啲乜啊，我突然之間咧就停咗落嚟咧，去為人哋祈禱啊，打個電話俾一啲長者啊。 形式去做节目，因为呢啲系好好嘅节目嚟，即系播出去又 系 好听嘅嘢。 其实 Music 做咗中文歌集做咗几耐啊？ 哇，其实都一段日子，我谂都超过十年噶啦。但系换过唔同嘅主持， 但系当初点解会系夏妙妍会摆咗喺中文歌集里面咧？ 以前系阿郎做，得阿郎一个人做嘅中文歌集。咁佢嗰阵时咧系做一个播一下国语歌。咁样一个好温暖嘅节目嚟嘅， 系咪都系嗰个时间？ 唔系㗎，好似系第二啲时间。 哦 ，OK 吓。 咁后来又因为流行曲广东歌嘅流行，就可能啲监制啊又再谂啊，不如呢个节目纯粹过广东歌，唔好净系播国语歌啦咁样。咁就阿郎就即系搵埋我一齐就做咗呢、這 个，去咗晏昼啦，系。 咁啊后来咧，阿郎褪出嚟，好似有段时间唔喺香港啦，咁就变咗梁继章咯， 系 吓。咁啊梁继章后来再褪咗咧，就有周国峰咯，系、 哦、 啦。咁所以即係有啲唔同嘅男主持同我做過嘅，一齊做過節目。 以前中文歌集咧好重要嘅，因為咧嗱，即係顧名思義啦，中文歌集佢梗係播中文歌啦，同埋咧好多時咧嗰啲歌手宣傳嘅第一站咧。就上中文歌集先嘅，啊，咁啊，边个学友派新歌， 系啦，系一个桥头节目嚟，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呢样嘢对于我哋啲乐迷好重要嘅。第一就系以前咧，而家嗱，而家啲歌就可能啊喺 iTunes 啊定系咩派过 YouTube 派啦。咁但系以前你哋系有白板碟噶嘛，同埋咧今日张学友派新歌，叫做每天我哋多一些，咁我哋就事前咧就哇，今日学友派新歌，咁我就要听住咧中文歌集几点至几点，咁就喵姐就今日咧就张学友上嚟啦，介绍新歌。咁呢啲系我哋第一首。 嘅消息，同埋即系又系嗰句啦，而家唔怕讲啦，我哋禁定名打六噶啦， 六嗰只歌， 六定你 系因为以前大家都好需要信歌， 我要即刻背歌词啊，即系 同埋我哋有宣传声带嘅，你要知嗰人上嚟，我哋 系啦，我要知道，喂，我要识得快啲唱熟咗首歌，翻学校威 威威水啊嘛， 所以中文歌集咧，对于我哋呢班即系尤其是广东歌嘅乐迷咧，系好重要嘅， 系同埋嗰阵时咧，可能我又真系好投入做嗰个节目，投入到嘅程度系任何。歌手他们去的做的唱片介绍会啊、他们的演唱会啊我都会去做访问的。 那、 不单止我就可能会带埋人初初都是自己做。即是有些甚至乎很难得的一些演唱会即是譬如张国荣告别演唱会、即其实那些我去几晚的真的看几场那跟住可能做一两个访问再剪埋 ,Sam 那些又是啦。即其实有些场合你是去很多次的。即一啲都唔放過去做少少訪問，咁即做到係有時啊呢度嚟啦，咁即嗰啲即雖然好似啊又見到你啦，咁但係即你會有一種感覺係啊，我就係呢個機會去介紹，咁甚至乎譬如有啲歌手佢哋嘅近況，我好記得 Beyond 去日本發展啦，咁其實佢哋出事前。我记得可能一两个礼拜前我哋都做咗电话访问、即係都有加佢把声咁样都讲到佢哋日本嗰时点样即係好近好贴佢哋做緊嘅嘢。咁、到真係有事嘅时候都即刻做电话即係访问返其他成员咁囉、我哋未必可以系同嗰啲歌手真係话今日饮茶听日去边度嘅好朋友。但佢哋所做对音乐贡献或者近况啊佢哋嘅歌啊佢哋每一个动向呢都系我哋嘅节目嘅元素囉。 今天我寒夜里落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譬如演唱会又或者新歌发布会等等你都一定会做啲录音啊访问啊咁是不是你自己去啊 都应该是自己去的。 哇咁即 是 很勤力。 你样样都亲力亲为。 夜晚 嗰 啲演唱会都是自己去。我仲要等到最后呢就点样安排入去做访问呢 是。 好多自己时间做咗。 但是嗱冇错啦因为其实讲真的你电台嘅工作你自己会忙啦。即我哋做电台就会知道你做个访问听嗰个人喳一声五分钟搞定听完。但是你听嗰五分钟嘅访问其实是要牵涉到好多嘅时间同埋人力物力。因为你唔系去做完个访问就算㗎嘛你返到你要剪喎。咁你邊有咁多時間 嗰時仲要用 Open Reel 剪 嘅， 以前 Open Reel 剪嘅，以前係用嗰啲機再過出嚟剪，冇人幫手， 冇錯啦， 你要貼膠紙 係 嘛？ 係啦，所以你嗱，同埋仲有就係你唔係做完個訪問之後翻咗屋企瞓覺就算，你係要嗱嗱聲要翻翻嚟台先做到嘅喎，剪接嘅嘢，你屋企唔會有個 Open Reel 俾你剪㗎嘛？ 我想講，除咗廣東嘅歌曲歌手訪問之外，其實我去做日本歌手，雖然短短一個訪問，但我翻嚟真係做好多嘢， 係啊，因為 其實你可能。你可能播五分钟其实你想想他讲日文的嘛咁、你要由头可以开始你要讲个故事哦而家其实松田圣子呢就嚟香港唔知做咩因为你嗰段嘢呢你自己要讲个原因跟住佢嚟到之后我哋首先问佢咩用广东话问啦、其实你当时候唔系用广东话问佢㗎嘛咁但你要做过啦跟住呢你剪返个答案啦跟住你要译返佢啊佢就讲乜乜乜乜即其实你要做嘅嘢系好多跟住点样最尾播只歌接得好靓咁完嗰个环节其实做嘅嘢就真系 你大家都明啦，即系你出去做个访问，但系翻嚟做好多嘢。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咪就系觉得你犀利咯，你可以有咁多时间， 尽量做嘅。 其实即系 fully occupied 嘅生活。后来亦都有一啲即系节目嘅助理做下嘅一啲即系新嘅 DJ 朋友仔啊，譬如卡哇伊啊，都有嚟帮手，亦都有其他 DJ 啊，譬如啊崔健邦啊，都做过噶吓，即系都有做过，即系唔同嘅 DJ 朋友，我哋嘅起步都好似，即系譬如好多人话哦，你入电台做节目助理系咪听下电话？喂，其实好多人入嚟都系听电话， 系 啊，周慧敏以前都系听电话嘅啫。咁每一个人嘅起步都要经历， 我都听电话噶，妙姐系啊， 你得闲俾啲电话佢听， 系啊，我成日噏错电话号码，所以喺度 咪即系你越能够做好个根基咧。咁你跟住行下一步咧，就會易好多，所以就唔好介意自己係咪做一個咩崗位咯。 係係嗱，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就要講下另一條分支先。頭先我哋講過啊，喵姐就搞個即係一個四大天王嘅講座啦。咁啊，亦都即係同啲天王合作好多次啦。咁啊，但係咧，喵姐有一樣嘢咧係其他人係行唔到嘅，就係佢曾經咧就同一個天王合唱添。 啊，冇錯啦， 呢單真係大單嘢啦。 冇錯啦， 呢首歌咧我就好記得 喺阿摩嗰只碟。 冇錯，因為咧我就好中意睇《楚河漢界》。咁入面有一場戲咧，就係講啊阿虞姬，即係阿陳玉蓮姐姐同阿修哥，即係項羽，有一場咧喺呢個唔知咩江嗰度，即係自刎咁樣樣啦。咁嗰度電視劇就叫《楚河漢界》，咁入面就講劉邦項羽嗰啲打嚟打去啦嚇。咁入面就有呢一首歌就叫《霸王別姬》。咁我最初咧，嗱你知咧，我哋睇電視嘅就一路即係梗係覺得嗰個樣係嗰個人佢唱嘅，即係我以為陳玉蓮唱嘅。咦？後來就發現打開學友。咦，隔離女聲係喊 喵 喵喵姐，好啦，咁喵姐明明係永恆唱片嘅，頭先講過啦。咁點解你會同阿學友喺寶麗金嗰度整首《霸王別姬》咁神奇咧？ 同埋仲有嗰陣就係以為咧，聽完《霸王別姬》之後咧，喵姐就會喺寶麗金再出碟。喂，通常都係咁樣噶嘛。 正所謂阿文西都有講啦，力拔山提起 蓋世。係 啦，係啦。咁啊，嗰個合作其實都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咁啊，同學友嗰時都熟啦。咁佢嘅監製咧，御用監製就歐定玉 係 Michael 哥係 Michael 啦。咁其實都熟嘅。咁啊，突然間有一日咧收到佢嘅电话，佢话：诶，你有冇兴趣咧？咁样嘅，即系有只歌，想要把女声，咁啊，觉得啱你嘅，咁有冇兴趣嚟试下咁样？咁我就问我自己唱片公司老板咁，都要问嘅。 即系当时都系有约噶， 即系我记忆之中系都系有请示过嘅。咁但系就总言之我做到啦。咁我就去嘅时候咧，我记得第三咳已经要咗咯。 即 系我唱第三 次， 即系我唱第三次咧，已经要咗嗰咳啦。录完嗰只歌之后，但我系见唔到学友嘅嗰次录音， 分开录嘅，大家都系录嘅。 咁后来咧就我有机会去下电视台，唔知表演嗰只歌定咩嘅吓。咁啊喺个化妆间化完妆之后，跟住有啲人就，嗰只歌唔系。是你咩唱？好似唔知似边位女歌手唱咁样，即系我唔记得咗啲咩名啦。 似关公经啊， 系 啊，我谂过噶，系啊， 即系原来系你啊把声咁样。咁后来我一听翻系，点解啲人觉得我似人哋？咁原来可能嗰啲混音嗰啲做得好靓啊咁咯。阿欧定玉即系做嗰个混音监制做得好好咯。咁我又变咗我人生里面就好难得可以同我学友只好哇气势澎湃嘅合唱啦。 系啊， 除咗咧系喺电视台宣传有唱过之外咧，仲有冇喺其他嘅场合里面？唱歌噶， 其实呢只歌系难少少嘅，因为呢只歌系 古装歌啦，因为 即系你一上去就力拔山河咁样嘅，咁啊唔系咁多嘅呢个都，但系有可能都有少少表演过，不电视电视有 电视多嘅， 系 你记唔记得歌词啊，喵姐？ 力拔山河， 唔系唔系你嗰堆啊？ 成成败一时之茫茫， 要知世上想见。因为以前 又系几句嘅就都系， 又系讲翻嗰样嘢啦。以前啲碟咧，你唔好理佢系咩歌啦，你由头抡到尾噶嘛，同埋首首都要识唱噶嘛。因为点样出嚟行走江湖咧， 同埋嗰啲即 系 好记得嘅嗰啲音啊、旋律咁样。 咁呢首歌咧就系阿辉哥作曲噶嘛，系啊，即系好有嗰种古装剧嘅， 因为一古装剧就系辉哥嘅， 好记得。特别系 TVB 啦，系啊，咁同埋填词嘅就系邓伟雄先生啦。 当时候都系电视台嘅一啲编剧嗰啲吓高手啦，即系我记得一唱已经好顺噶啦只歌， 系 同埋阿学友佢个气势同我唱嗰个 温柔，系、有嗰个好大嘅 difference 好大啊， 好似项羽同埋虞姬咁样。 总之系一个咧就系一夫当关嘅英雄，另外一个咧就系佢身边咧喺背后默默支持佢嘅女人咁样嗰啲 friend 咁样咯，系啊。 咁可能有我先至令到呢个歌咁大嘅对比咯， 温柔温柔嘅嘢咯，系啦， 好彩咯，我 系我哋耐唔耐会播下嘅， 系播多啲。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如兮如兮奈若手足盼奈何，情在心情永默默，未去管恶运来到，情未冷也应该割断，此刻欲说无言， 真系欲说无言，我哋 真系估唔到 阿一哥降临嘅时候。果然是啊， 即是整个节目回归可以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啊。咁佢点啊， 就是露我哋要跟骨嘅。露 我哋跟骨。 剛才就出现一啲技术嘅故障，我哋三个都解释唔到嘅。 是啊， 以前不嬲都系咁解释㗎啦。係啦，我哋几年后都系咁解释嘅。 以前我哋拱晒落一哥度。 今次真係啦，今次都系解释唔到。咁阿一应该摆错张卡落去，所以有头先咁样啦。唔好意思啊，大家吓一吓啊。好啦，咁我转头返嚟呢，新闻过后呢就继续有阿喵姐嘅。 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说说笑，年月在破。 你好，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关仲贤，我想点 Rubberband 的未来见。我们节目讲的虽然都是认真的中国新闻，但我都会希望用轻松的方法和听众一起更加了解中国。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一啲咧，我哋比较容易忽略嘅英文发音嘅原则。而呢啲东西咧，虽然好似好细微咁啊，但系咧，如果我哋好能够掌握到咧，我哋讲英文听落去咧，会自然好多嘅。第一件事咧，就系。一啲響音嘅縮短 ，OK， 一啲 vowel 嘅 shortening effect of 字尾嘅某一啲音，都一個字尾咧，或者一個音節嘅尾，係一啲所謂 voiceless 嘅 consonants， 一啲我哋聲帶唔震動嘅聲音，例如咩咧？例如 PTK 啦，例如 S 啦，例如 F 啦，咁呢啲咁嘅音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嗰、那個響音 是会缩短了的。咁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效果嚟噶，我俾个例子嚟，譬如 BED 咧同 BET 咧，佢嗰呢两个字嘅分别咧系发音系好大嘅，最大嘅分别咧系在于佢嘅响音嘅长短。BED 咧我听到系 bed bed bed bed， 我哋唔需要急停嘅，但系 BET 咧就系 bed bed bed， 听一次咯 ，BED 系 bed bed bed。BT 是 bet, bet, bet。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我们下一集再给多些例子大家。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应该割断，此刻欲说无言。 手下留情，诚意邀请妙不可言的 DJ 界前辈妙姐夏妙言。妙言 因为其实学友去参加儿歌唱比赛嗰时，佢唱嗰只歌咧就是关正杰嘅《大地恩情》啦。咁啊，后来咧即系佢赢咗之后，我哋都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咁啊，嗰时佢仲喺航空公司做噶吓。咁啊，即系所以我哋都系好一齐成长啊，有好多倾偈啊。咁啊，后来佢嘭嘭声红得好犀利啦吓。所以我有机会同佢喺唱片又合作翻咧，真系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咯。因为我好记得嗰时佢赢完之后，即系我哋成班 DJ 要恭喜佢，佢嗰种啊激动啊嗰啲喺大专会堂嘅嗰阵 时， 好记得，系啊，好记得。后来佢即系入咗唱片公司之后就哇，第一只歌已经爆咗啦， 系 啊 ，Smile Again 嘛 ，Smile Again 系， 系咁啊，一路至到今日都系吓，大家 天王劲系啊， 系啊，系咁啊，亦都即系你哋又识于微时。呢啲真係好难得啊！呢啲係咁啊，嗱一路就中文歌集啦，咁啊有一段好长嘅时间，亦都见证住香港嘅歌坛一段好辉煌嘅日子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啊 ，Miu 姐喺电台嘅动向系点样样 㗎？其实我喺二台咧就主力做中文歌集嘅吓，又做青春交响曲啦。咁后来我就有监制其他 DJ 嘅节目，咁好多时就会监制一啲后生仔嘅礼拜六日嘅节目。咁我记得就系头先我所讲咩 VVVVV 三公子啊，陈国邦啊，阮兆祥嗰啲啦，其实嗰啲阿温兆伦啊嗰啲咧，周末 长期轮帮， 周日长期轮帮，都系用晒你啲名 字。即系你系做监制嘅， 我做编导嘅吓。咁啊，同埋即系以前嗰啲日子系好难忘，就即系其实陈国邦都有个古仔嘅。 哦，系咩？ 因为其实陈国邦好奇怪，点解会揾佢做节目？其实佢系从来都唔知道自己识做节目嘅， 哦，即系你揾佢， 系我揾佢翻嚟嘅。咁我就话说有一次见到佢有个广告啊，觉得呢个男仔咧讲嘢真系有文有路，讲嘢又清楚。咁我就好冒，即系好冒昧咁样走去揾佢。咁我揾佢嘅时候，佢同我讲：，咦，阿夏妙言，点解你揾我做 DJ 嘅？我又唔知道，即系我唔知点解自己系做 DJ 咁样。咁因为其他几个呢，譬如温兆伦啊长仔都系有出唱片㗎嘛，有原因㗎嘛，咁但佢系电视艺员嚟㗎嘛。咁我话唔系喎，你把声同埋你讲嘢好清楚，同埋你反应好快。咁啊将佢哋撮合咗囉。咁其实一撮合又有个火花，因为佢当然系初初唔惯啦，但佢哋有唔同嘅岗位囉。咁佢系属于乖乖地又俾人笑下嗰啲，但佢讲嘢又好清楚，咁又加埋长期轮帮，咁又成为咗佢哋有个会㗎，即系有好多听迷又写信俾佢哋，又成为咗一段嘅热潮囉。几开心㗎嗰阵时都。咁嗰时做嗰啲编导嘅工作。 即系叫做轻轻就褪上一格，就开始即系做幕后嘅嘢啦。 係啦，咁后来呢我喺二台就转去一台。就做开心新航线，就同陈永业做咗六 七年到啦，呢個節目係開心新航線就係一個中午嘅節目嚟嘅，一點鐘做嘅，咁都係做一啲雜誌式嘅節目啦，輕鬆嘅家庭式少少，但都一樣有一啲娛樂啊、輕鬆嘅訪問話題啊咁。咁嗰段日子都好難忘嘅，因為我哋即係做一啲新啲形式，即係啱一台嘅聽眾嘅節目啦，咁同二台稍微有唔一樣咯，即係有啲家庭啊、趣味啲嘅，仲有啲劇啊。咁嗰陣時即係有做過一啲廣播劇嘅錄音，咁開心新航線啦，覺得其中一個成功嘅地方就係有呢啲演藝界嘅朋友錄廣播劇。咁當年咧有一個廣播劇，我後來舊年咧就將呢個廣播劇嘅舞帶咧就交咗俾一台嘅台長， 係係邊個劇啊？ 應該今年可能大家會聽到，就係、是、啊。阿妹姐同阿華仔嘅廣播劇係啦， 係、哦、係、哦、叫咩名啊？ 雪融後的餘温 係係啦，就喺當年嘅開心新航線時段度播嘅 時段度播。以前做過好多呢啲廣播劇嘅製作，即係我會覺得哇，呢啲廣播劇真係好難得嘅喎。 係啊，一定要 keep 住落去 ，keep 住落去， 係啊， 即係因為你好難得揾咗嗰個人加嗰個人一齊做一啲角色啊嘛。咁嗰陣時就有做呢啲咯。咁後來咧，即係呢個一台嘅發展啦。之後我就去咗五台咧，有做過呢、這個香港聯流節目嚇，同阿盧世昌啊咁樣啦。咁啊，即係都做咗兩三年啦。咁後來我就轉咗去做文教節目，就是、做一連串嘅語文節目啦。咁嗰啲語文節目都係我叫做創立啦，即、就、係、是、學習人哋點樣去創立一啲新嘅節目嘅品種。就是做了三個單元，每一個單元半年的三個單元的日月自由行啦，有網站的亦都做了三個單元的大寒風啦，又是有網站的咁做了有Olé Olé Spain 西班牙文啦，咁有普通話學航通就是、普通話的咁另外亦都有做過即係呢一類嘅語文節目，都係同啲大學合作，同埋有出書嘅。咁到而家咧，仲有好多人喺個網站睇完都會話：，哎呀，我真係喺個網站學習呢啲簡單嘅語文，咁都好開心。而家喺港台網站咧，你喺 e-learning 嗰度都會揾到嘅。 係、哦、係啊，講咗呢件事咧，勾翻起我啲回憶啦。其實我就嗰陣時咧識阿喵姐嘅。 哦，係啊。 嗱，因為點解咧？我咧嗰陣時喺友台嗰度就搞韓國嘢啊嘛，叫 咩？係 咁啊，嗰陣時咧就有。啲即係韓國嘅領事館咧、 哦， 就有啲同埋觀光社咧，係有啲聚會咧。咁啊，即係媒體有啲啊，有啲係大學教授啊，有好多。咁啊，耐唔耐咧，我就即係會有啲食下飯啊，傾下偈嘅。咁啊，嗰陣時咧就識咗喵姐啦， 因為 咧 識到劉偉恆。 喵姐咧就好活躍嘅，即係一定會出席嘅。即係咁，我因為咧，其實我哋喺廣播度都 大家認識啊。 咁但係咧就未係有一個正式嘅真係交情嘅。咁就由嗰陣時開始，我仲記得有啊，後來喺你嘅節目度有教韓文嘅阿 Patrick 啦。阿孫柏健啦，系啦，咁啊一齐大家就認識，咁啊耐唔耐又食下飯啊，咁有時觀光社有啲活動搞啊，即係嗰陣時咧就識咗。 我就嗰陣時先知劉偉恆原來係咁中意韓國文化，因為我以往就啊佢應該同阿李克勤好朋友啦， 應該係曼聯嘅文化 係咯，點解佢咁中意韓國文化咧？ 喺第一次嘅一個聚會當中，我哋今日咧有商業電台嘅劉偉恆啦，亦都有香港電台嘅夏慧賢，咁我覺得啊，呢個聚會令到我哋認識咗，咁啊已經即係當然講已經嘅有若干年之前嘅事啦， 不過即係亦都因為我即係加入咗呢啲韓國活動咧，我就真係對韓文有興趣，我而家都學緊嘅，咁所以即係簡單，我係叫咩名啊？咩叫夜蚵啊？咁我係邊度嚟啊？嗰啲即係叫嘢食啊，都識識地嘅咁同埋即係日文同韓文咧。當你識日文嘅時候咧，你學習韓文佢嘅文法嘅處理都係接近。 哎呀，個個都咁講。 不過咧，其實日文個文法相對都難嘅。我覺得兩個語言都有啲共通點，好有趣嘅其實。 Yeah. 以话系啊，搜下流程嘅其中一首播放率最高嘅歌嘅原曲。 系我其实咧，我会谂咧啊，究竟咧日本嗰啲电台节目主持咧，会唔会一听到呢首歌都系会觉得哎呀咁嘅咧？系啦，你知 我冇呢下 系点解啊？日文嘅 真夏之果实，即系夏天嘅嘅果子咁样咯。系、 哦、 啊，诶 ，Southern Lost Stars 啊，即系诶，灌溉咗香港乐坛唔少嘅桑田佳佑先生嘅作品啊。 好啦，咁啊，头先咧，即系阿 Miu 姐就讲咗一啲咧，嗱，即系呢一样嘢咧，其实我都几羡慕嘅，就系咧，嗱喺港台工作咧，咁除咗会有好多即系咪前嘅节目之外咧，就有好多活动咧就可以参与嘅。嗱，因为我同阿勤咧唔知点解，因为我你知啦，我不嬲都啊，系咪啊？即系 我好参与好多港台节目噶， 我好想 有活动噶， 活动我哋都冇去，即系冇咁。好多機會去實誒嗰啲叫做咩喺幕後作戰啊！ 哦，即係做製作呢啲 製作啊，或者譬如舉個例， 請唔起你啊嘛， 唔好咁講。 唉，我哋有矮有西冇人理啫。 係啊，一哥應該有唔少呢啲經驗啊，係嘛？ 有，我最早做 intern 嘅時候係跟陳德信先生啊嘛，嗰時二代嘅監製陳德信先生去做太陽計劃嗰啲活動嘅。 有咩㗎？有咩㗎？哎呀，问错咗，唔好意思，一哥。 唔系佢会每年会即系招募一啲有梦想嘅年青人啦，即系用翻佢哋台词，一啲有梦想嘅年青人咧，就嚟即系参加唔同嘅活动啊、上堂啊咁样。咁啊，有啲例如 即系好似训练班、training course 咁样。 系啦，咁啊，然后就可能有啲acting class 会可以上，即系嗰啲演艺嘅课程。系啦，我记得有一年定有两年系有陈淑仪老师嘅。 哦，哇，咁劲啊！ 系啊，跟住就教啲同学仔，因为其实好多都系想做一啲幕前嘅表演嘅，咁就会教佢哋即系演戏或者基本嘅啲技巧， 星光熠熠啊嘛，系咪先？ 嗰阵时哦，阿边个都有参加过嘅， 边个？ 阿 Jo 啊 ，Mira 个阿 Jo。 哦，系咩？ 系啊，我嗰时已经识佢噶啦。咁、哦 okay, 跟住之后就亦都会有 犀利啦，识 Mira 嗰啲人。 咁佢哋同辈噶嘛，应该同 Mira 应该好 friend， 成日出出入入搭晒膊头嗰啲啦。 等呢个机会好耐 啦。 系啊，跟住之后亦都会有一啲关于电台嘅制作会教佢哋嘅。系啦，咁例如带佢哋参观下呢度啊、剩啊咁样。 咁你负责做啲咩咧？ 我负责点名咯，嗰阵时。唔系嗰时仲细就负责点名嘅，系啦，咁后屘就可能佢哋即系基本嘅 panel 操作可以同佢讲下嗰啲嘢咯。 嗱咁嘅，即系你而家咁样讲呢样嘢，就突然间谂起一种心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阿一哥呢个年代咧，我唔知道即系当时你面对嘅嗰班年青人对于电台呢一个媒介有几咁憧憬啦，我唔知道啦。但系我哋细个即系我哋读书啊嗰啲年代咧，譬如话参与电台搞嘅嗰啲活动嗰阵咧，有一种人。是非常非常之非常受我哋呢一班 fans 嘅欢迎嘅， 系 咩人呢？就是电台里面嘅，好似阿一哥嗰一类嘅工作人员， 系啊，着住大会 T， 唔系系极受欢迎，同埋咧，仲有咧就系你会觉得啊嗱呢个人，即系譬如我睇住一哥，咦？一哥是电台人嚟嘅，但佢又同我咁接近，又好倾。你会唔会同啲人倾偈啊？ 会， 冇错啦。嗱，又好倾，跟住咧，我又可以同佢 咁多女仔系咪？ 系啦，我又同佢接触到。咁但系，即系譬如我参与嗰个活动，其实可能我系为咗我自己最中意嗰位 DJ 而去嘅、 啊， 或者系为咗我最中意嘅嗰位 artist 而去嘅咁样啦。咁但系我掂唔到佢哋噶嘛？但如果我掂到一哥同阿一哥熟啲嘅话咧、啊，可能我就可以得到更加多福利啦。 即系可以同草蜢影相， 冇错啦， 或者带我入后台。 可能系啦，冇错，可能多少少嘢帮到我嘅。咁所以咧，阿一哥呢啲岗位咧就非常之受 fans 欢迎。我想问你当时系咪嘅咧？ 而家年青人冇咁易呃噶啦。 哎呀，咁又叔叔喺港台做， 我哋以前 系我叔叔会添， 妹妹入嚟行下即系嗰啲咧。 而家啲年青人好知道什么一回事嘅。 咪以前我哋系好需要电台噶嘛。 系啊，同埋佢哋而家如果真系想接触 artist， 佢直情去 fans 级啦。 同埋而家 artist 系唔同咗， 系啊，亲民咗。 系啦，而家嗰啲咧系会比较上容易啲可以接触到，以前唔系噶嘛。 系啊，喂，你譬如举个例喺原来咧喺嗰个太阳计划。嗰、那个后台嗰度，咁你知啦，嗱后台侧边就有好多栏杆，咁有啲着住 T 嗰啲大会 T 嗰啲工作人员就喺度，唔知 系穿梭后台与前台之间， 有个牌嗰啲，咁通常就一哥呢啲款嗰啲人，嗰啲人 系 好想马住佢噶。 系啊， 你有冇做过呢啲岗位？ 有，要行嚟行去噶嘛。 系啊，有冇优越感啊？特别觉得自己有少少身份上唔同嗰啲咧？ 我又冇， 唔 系 啩？ 我系工作嘅一部分，我认真工作。 参与咩活动啊？ 嗰阵时咁你每年都会喺医馆会有个大嘅演出噶嘛？ 咁然后可能就係你除咗要负责嗰班即係你嘅学员佢点名之外啦。係啦咁除此之外你要成做个协调。其实喺当中你係学识咗一个即係演出或者一个 show, 佢成个嘅流程你应该系点样做囉。即係例如可能基本嘅嘢行外人系唔识睇嘅。即係例如喔、哦、台咗出台又入。咁究竟今次应该个 design 应该系即系个设计应该系抬翻边边出翻边边咧，即系或者个 MC 永远喺死一边，呢、這个都一个设计嚟噶嘛？如果咪会令到观众睇嘅时候就系、是，哦，做咩 咁中喺呢度出？ 系啦，做咩好似好乱咁样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基本嘅设计嘢可以学到嘅嘢咯。即系我专心学习就冇理其他嗰啲 fans 嘅 嗰啲吹捧嗰啲全部都 得 噶， 我 系啊，几靓嘅女仔全部都唔睇。 我受一个啫。 仲有咧，仲有咧，嗱，仲有啲咩？譬如每年嗰啲金曲颁奖礼， 你有冇？ 有我试过有一年系最早期都已经开始啦。即系通常咧，讲唔讲得嘅咧？其实理论上咧，大家以为一个简单一年一次啦。其实通常咧，你完咗之后咧，头一个月咧已经开始筹备紧嘅啦。 哦， 即系以往啦，以往 咁你租场嗰啲啊，都要晨早系 啊，一年 搞，因为你呢一两年就转咗线上音乐会啦，疫情关系等等。咁就但系嗰阵时我参与嗰几年就系、是、其实基本上二三月咧。一月金曲噶嘛，二三月就已经开始筹备紧，即系谂下今年有啲咩题目啊，用咩形式啊，或者喺边度搞啊。 同埋你 even 你点样宣传啊，条桥系啲乜嘢嗰啲都一早要谂定嘅。 咁如果喺现场咧，你要做咩咧？ 诶、欸，我想讲一样前期工作，我系冇咩人试过嘅。 系咩咧？啪啪声，我见到你。 话说咧，有一年咧，咪喺红馆嘅，即系有好几年都系喺九展，一年咪零零四四喺红馆嘅。 我记得， 全靠我。我做 bell boy， 就系嗰个申请表拎过去红馆嗰度， 即系点啊？ 哦，申请红馆嘅期啊！ 系啊， 哎呀，好劲 啊！我行到去佢同嗰啲即系 耀永娱乐啊， 系啊， 咩大明娱乐啊嗰啲申，我而家入纸申请红馆， 系啦、 啊，你嗰啲要老细去入纸申请先至俾佢入去噶， 系啊，好紧张啊嗰阵时，因为你以后要拎咗张 form 嘅时候要影俾阿嗰阵时阿台长睇，系我拎咗噶啦，跟住去到落车成嘅啫，系仲喺手上面。交到表嗰下都影一张相俾你睇，系交咗噶啦，系啊， 咁得意嘅。 但系因为你交所以唔批系嘛？ 我批咗， 批咗咪就系 批埋添啊， 批咗啊， 咪就系咯，佢就系头先讲呢样嘢啫嘛。 如果批埋嘅吓， 喂，咁所有嘅得奖歌手都要多谢你 噶， 劲啊！ 得，真 系 一哥真系 见，一哥真系见，之后点解我哋唔可以？点解要召佢归队啊？ 系啦， 一哥你估仲系以前嗰个 P A 咩？唔系嗰回事 啊！但呢啲佢以前做过。 回想起与你初见，年轻的我许多缺点，但谁用耐心帮我作出改变？ 谁关心听我声线？谁冷暖亦留在身边，给我自信心，使我承担锻炼。因为你，回忆多么美丽，你的真诚及勉励，何日我亦记低。所有的将来也跟你变，给我一千年也跟你勇敢前，豪情替报笑迎新的挑战。冲天兴奋为你歌，给你留低纪念。因为你， 及勉励，何日我亦记低。 喂，等阵啦，要摆翻呢个 M V 上网啊，因为咧入边咧就见到好多阿 Miu 姐有提及过啲前辈啦，即系譬如阿邓凯琳啊，又话伍嘉廉啊。王海芹啊 ，Miu 姐啊，等等，好多好多嘅即系 DJ 一齐合唱嘅，当年嘅港台嘅其中一首主题曲啊，叫《给我一千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话，一名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美领馆听日会关闭清洁消毒。美领馆表示，嗰名员工在工作期间唔使接触公众。美领馆又话，已经取消听日所有服务同签证申请，会尽快联络受影响人士。本港一名去年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离世，累计212名确诊者死亡。医管局说，这名78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去年12月4号因为确诊入住广华医院，经治疗之后病毒检测呈阴性，同月23号获解除隔离令，但他情况持续恶化，延至昨晚8点35分离世。另外，現在共有59名確診者留醫，其中一人情況嚴重，其餘58人情況穩定。過去一日有一名確診者住院，至今共有11638名確診或者疑似病人康復出院。警方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涉嫌干犯煽惑他人意图伤人罪。他涉嫌7月2号在某一个网上讨论平台发布言论，当中涉及有关斩警察的字眼，以及设定一些日子表示属于斩警察的日子。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科技罪案组警司谭威信话，有关言论是在7月1号警员遇袭案件之后出现。至于对涉案言论表示附和或者认同或者赞扬7月1号案件的疑凶会不会干犯相关的罪行，他说警方独立审视每宗的案件，难以一概而论。被问到早前有人曾经在一个集会说要买藤条打仔，及后发生721事件，相关的言论是不是具煽动性，谭威信说不宜公开评论，重申任何人鼓吹暴力、煽惑他人犯法等都有可能触犯法例。菲律宾南部军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50人死亡，包括机上47人和地面3名平民，暂时未知机师是不是生还，另外50多人受伤。国防部长下令调查事故原因，搜查人员正在现场寻找俗称黑盒的飞行资料记录器。军方发言人说，失事的军机坠毁前的状况非常好，距离下次维修还有11000小时的飞行时数。根据现有的资料，军机的操作符合准则，军方将会派员到现场确保搜证的完整性。除了目击者的口供，亦都会留意机师和控制塔之间的对话录音。军方并已经封锁现场，确保岛上的武装分子不会妨碍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好啦，咁啊，讲到呢个电台嘅活动咧，即系嗱，除咗参与咧呢个节目制作之外，头先阿一哥就讲咗一个咧，即系可以话令到金曲颁奖礼啊，系即系生与死都靠你啦。 我差啲想喺嗰本 长刊 系啦，加翻一个送表专递员咁样。 系啊，喂，真系噶，唔同人送，喺唔同时间送。个气氛唔同嘅状况之下，都可以申请唔到噶嘛？ 系啊，同埋系觉得， 所以一定系你嘅福气。 我觉得系嗰下你会觉得，我为咗呢个香港乐坛做一件好紧要嘅事啊！ 边一年啊？边一年啊？ 红馆系边一年啊？ 我唔记得，我记得嗱，红馆嗰年系点样咧？之前我都有去嘅九展，但红馆嗰年正正就系本来我系搭紧车去紧红馆，争两个站到。突然间屋企有事，我要翻翻转头。 我就记得张 飞，我系仲喺度嘅，应该。 我记得嗰年金针奖得主系卢国沾先生。 哦， 系啦，我仲记得阿罗家良先生。 罗家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就唱翻佢啲歌啲啊嘛。 因为嗰晚我其中一个工作咧， 系 就系要护送卢国沾先生嘅。 哦，嗱呢啲岗位好重要。 即我除了做送表专递员之外，我就做埋保镖啊！因为你 make sure 佢即系可能佢始终即系老人家 接嘉宾啦， 年纪比较大，咁出入唔方便，咁可能就同埋好多人想同佢影相，你要 系啊系啊系啊！ 唔得， 就系呢啲嚟啦！ 呢啲叫揸住鸡毛当令箭啊嘛！ 同埋你要 make sure 佢喺嗰度哦，你有啲咩佢想买杯水嘅，或者佢想要啲咩，咁你要帮手去招呼佢咁样咯。即通常呢啲就 系 佢又即比较高嘅管理层咧，佢有其他嘢忙碌紧，咁就一个有得到管理层信任嘅后生仔先做到嘅嘢嚟。 一个即系讲嘢唔同咗，有啲听众话佢讲嘢成熟咗，我觉得有啊， 系 浮夸咗一个人， 唔系圆滑咗， 虚伪咗啦，个人都系。 有嗱，圆滑同虚伪一线之差嘅，睇下你点样睇啦。 因为出咗去做嘢，发现搵食真 系 好艰难。 系咁啊，梁丽勤咧有冇做过咧？ 其实呢我反而呢你咁样讲呢我就会諗返起我以前我参与电台嘅活动系多过我做嘅。因为呢即係譬如喺呢边我哋就真係冇乜机会可以真係叫落手落脚去制作帮手制作冇啦。咁但喺对面街呢咁其实我哋效力嘅嗰个单位呢都唔系一个主力去搞活动嘅单位嚟㗎嘛，因为嗰边有两个单位㗎嘛。咁另外嗰边系比较多啱啱啫嘛，啱啱今日我先有 friend 又再问我。 冇拉佢飞系嘛， 系啊 系啊，好多人问我系啊。 系因为佢好鍾意 甩咗好多年㗎啦。 好鍾意姜涛佢啫嘛，系咪真系好难攞呢咁。 我哋甩咗好多年。 或者有冇叱咤飞嘛。 系啦冇啦系啊。 好难攞㗎，我想讲真系好难㗎，系啦。咁因为另外嗰边个单位佢系比较上多搞活动，咁所以我哋相对就少，即系如果你问我搞活动嘅嘢咧，唔多嘅，有阵时咧都系借账咯，即系因为对面即 即系搞活动嗰边啊，佢哋即系突然间需要多啲唔同嘅人手嘅，咁所以就喺我哋呢边借过去，或者系其他部门度借过去咯。所以做嘅嘢咧就只不过系好蜻蜓点水式啊，即系譬如 即系唱票嗰啲一定唔关我哋事啦， 唔关啦，系啦，诶，即系譬如 我好想做呢个岗位嘅唱票呢单嘢真系， 唱票好好有型噶，你可以 spotlight 打落嚟，大家好，我系乜刘雨欣 ，A 区嘅票数系Mira 391票 ，Robert Ben 几多几多票，哇，有因为现场有反应， 系啊， 系啊，好玩嘅，我觉得呢个系正嘅，喺侧边睇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好玩噶，咁但系反而咧，我喺做呢个未入电台之前咧，我其实系几积极咁去参与呢啲电台搞嘅活动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唔使钱， 系 电台搞嘅活动咧，通常都唔使钱，咁我哋细个嗰啲年代咧，咁其实虽然话啲artist 啊或者啲歌星咧，佢哋系比较上高高在上，你好难掂到啫。但系咧，其实系嗱对面街台啦，其实呢边都系嘅，佢哋搞好多 mini concert，而呢啲 mini concert 系唔使钱，但系咧你又会觉得好多嘢睇噶，即系譬如周慧敏嘅 mini concert 咧就喺 AC Hall 搞嘅，我记得我有去睇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嗰啲叫做唔系叫做。當時嚟講唔係第一線，但係好青春，然後好多 fans 嘅嗰班歌手咧，係唔知點解輪流咧，周慧敏完咗之後咧，就輪到唔知邊個，唔知跟住葉倩文，跟住一大堆咧，所有我都會去睇咯，一定會打電話玩遊戲攞飛。 哦，打電話 係啊，我都試過啊，隔離街我人生第一次參與嘅電台活動咧，都係隔離街二台嗰邊嘅活動，係10年世界盃嘅， 係搞咩㗎？ 睇波。 嗰阵时 喺将军路一个商场， 哦，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我记得系夜晚报住佢嘅，我系特登报嗰场系阿根廷对， 哇，咁你都记得啊？ 我记得一定有阿根廷，因为嗰阵时中意个女仔系中意阿根廷，咁所以我就报嗰场飞，系啦，咁跟住之后就 结果点啊？ 结果系 散咗，阿根廷输咗， 唔记得阿根廷赢定输啦，但系嗰晚系亲密咗嘅。唔係想講呢樣嘢，我想講就係嗰陣時係要報住個電話，因為佢一開你就即刻打上去。我仲好記得嗰晚嘅嗰條問題嘅，佢嗰條問題就係問我今年世界盃你估邊一隊會贏？ 嚇，呢條係問題嚟嘅咩？呢個係預測嚟嘅啫。 哦，咁你純粹你知道大家都係開開心心啫，出咗嚟做嘢就知道，即係同聽眾最緊要開心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搭咗西班牙咁樣，因為我係西班牙 fans 咁樣，搭咗幾句就話哦，就可以上嚟拎飛。拎飛嘅過程先緊張。滿心期待為個主持俾飛你噶嘛？ 哦， 我以前都係噶，即係譬如我舉個例，我打電話， 你真係見到敵位啊！真係 我以前咧，我成日都講啦，譬如我第一次攞到獎品嗰個遊戲就係阿珊珊，即係林珊珊主持噶嘛，唔知買糖嗰啲券。咁我真係好天真地相信，因為佢係咁講㗎嘛。好啦，嗱，我哋呢會即係 有專人通知你。 佢冇講專人嘅，佢只係話我哋會通知你上嚟領獎㗎啦。咁我梗係諗住，呢、這個節目係林珊珊主持噶嘛？ 嚇！ 咁梗係林珊珊嚟俾糖勸我啦，唔係？ 你俾人晾咗喺邊個位啊？ 我唔會晾噶，咁我去到門口咪阿林叔嗰啲啊，做乜事啊？ 係啊！ 我想問啊， 好有曬氣 嘅邊個節目啊？ 係啊！ 林珊珊邊個節目啊？幾時攞啊？咪去登記啦， 系 咁樣噶嘛， 系好有曬氣 嘅。跟住咧，跟住就有個姐姐喺 lift 嗰度出嚟，然後哦你嘅， 唔係啊，佢直情 係喺 你 明唔明啊？ 喺 reception， 你係個姐姐落嚟， 有個姐姐落嚟，你嘅張飛， 哦已經好耐輪換曬，係啊，係啊，你嗰個係點樣 ？reception 咪要句，哦呢啲係咪呢啲啊？得咁咪走咯， 係啊， 即係想坐耐啲都唔得嘅， 係啊， 走啦走啦。 同埋係啊，真係嘅，佢哋好有曬氣，同埋咧你即係此地不宜久留嗰啲咧，你想留耐啲咧，啲人會咁嗰啲噶，好驚噶。 係啊，呢邊唔同，呢邊 好係， 呢邊唔同，係我呢邊 係啊， 呢邊好親切嘅。 我印象當中咧，我就真係冇乜參與，因為咧可能咧我哋入電台冇幾耐之後就已經去咗前線開麥，咁通常開麥嗰啲嘅主持咧。咁如果能夠參與台搞嘅活動咧，就一定係上前線噶啦，即係做主持啦，或者係幫手約下嘉賓啊，即係最多約嘉賓啊最多嘅，即係參與。譬如打電話俾約阿鄭融啦，咁即係舉個例，咁我哋就幫手去唱片公司聯絡啊呢樣嗰樣。咁但係你話去到後面做所謂即係 coordination 嘅嘢咧，就 即係譬如度個內容啊， 都有少少嘅啊，呢啲反而有。但係你話去現場舉個例，好似一哥嗰啲，譬如話要接 嘉賓台啊， 接嘉賓啊，或者即係佢哋好多一啲流程上嘅，譬如如果要劃位嘅，你就要有好多大位啦。咁通常有好多義工嚟。 嚟帮手带位，咁你要有一啲即係百夫长、千夫长咁去管理住成个团队咁样㗎嘛。咁呢啲人唔到我哋做㗎，或者我哋做唔到嘛，都唔识做啦。其实我好想做下呢啲嘅，即係 我有做过，因为呢即啱啱嗰两份工作啦，即係呢个速递员同埋保镖呢，就係比较前期嘅工作嚟嘅。即係其实隔离二台嗰边呢其实係几好嘅。佢真係好多时即我觉得啦，即呢个真心说话嚟嘅。对我嘅培育係 头先嗰啲。 头先嗰啲係虚伪嘅。係啦。係个培育係几好嘅。因为好早期佢会。 你讲 嘅 呢句。 好多人听緊㗎。 係啦。 都会话俾你知真係有人听緊㗎。我今日话俾你知。佢send咗 message。 二台二台其实係几锡我嘅。即佢係有培育过我尝试去做一个监制嘅角色。 哦。 係啦。即例如系啲咩呢，最基本可能一啲比较嗰时仲有 Team Power 呢个嘅。年青人节目，咁嗰时个或者叫年青人台啦，喺网上面听嘅，咁嗰时负责嘅监制就话你试下去谂一个活动出嚟，然后佢就带埋我去个场地嗰度，就同人做一个叫做沟通，即系例如佢想搞一个职安嘅颁奖典礼，咁要去学校嗰度噶嘛。咁你去到學校，其實你唔係純粹入嗰間學校同老師傾偈嘅， 係 你要諗下個禮堂，佢架車入唔入到嚟？即可能我哋要搬一啲音響過去啊 ，panel， 咁佢啲嘢擺喺嗰度擺唔擺到咧？ 即到門入唔入到去咧？會唔會闊得滯咧？諸如此類咁樣。 咁又或者個台可以搭到一個幾米深嘅台，或者個 setting 啲凳應該點擺啊？同埋你要影好多相，其實有啲似我哋即電影去睇景咁樣嘅。咁當然你要期間你仲有好多啲好臨審嘅嘢，例如真係嗰副 panel 係用咩喇叭，咁唔係我哋識嘅嘢，咁你就。約埋一啲工程部 嘅 人員 啦， 係啦，咁所以當中其實你學到一個即係最前期嘅工作係要點做咯。 真係，呢個又講得啱喎，即係話如果我要去 ready 一樣嘢，我去到個 location， 我所謂嘅睇景咧。我帶啲咩人去呢？呢個係相當重要。你唔可以淨係自己去，或者你唔可以淨係同你老細去，因為你哋自己決定咗嘅嗰啲嘢咧。真係決定咗嘅話，其實可能好多嘢都唔啱用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 就會俾人鬧。 呢啲學咗係有用嘅， 係 第時到我結婚就用得著。哇！呢間酒店唔得啦，呢間 個PA system 麻麻地啊。 係啊，呢啲燈差啲，係自己再拉佢先。 不過重點冇結婚喎。 哇！哎呀， 佢今日三番四次提醒，暗示呢一樣 係啊。單身而家， 我哋唔問住， 我而家單身， 等一個好嘅機會， 係啊， 揾一個 mood。再問過阿一， 其實阿一哥話本來佢有一個女仔係 available 嘅。 請眼心開口説破，説破你厭倦了我，各有各掛，沒有結果。隨便把心張開看著，我知道。檢討雙方的對錯，我看見再面對我，我錯到最後也要拖。才比公屈膝的过去欲也撕破，销毁昨日情感，从此所有一生一世不惜一切功亏一篑，笑过彻底。我爱你三个字没像泥土里，有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此生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绪。到最尾这噩梦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减退。纵分开这么远，在异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来怎么刻骨的告别，让我拣选。呼着凄酸的空气，混入泪水，靠着骨气，擦去远处就会心死，从此不必敷衍看着你演戏。摊开昨日回所有一生不散，一刻璀璨，一手心强也需眼泪。我爱你三个字没在泥土里，有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只剩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程序。我爱你三个字尽然把我淹在这思绪，假使够忙干脆。 爱你三个字会令人心碎，或是听过了太多令人沉醉，一刻识穿真相就全然粉碎。到最尾这恶梦就完全消退，那样要心虚，方知爱被爱恨爱活在间对，只知我无法登对。 关心妍嘅新歌啊，今日叫做《爱的告别式》。咁啊，头先我话有人听紧嘅，佢话咧呢位朋友，佢话咧佢谂起头先我哋讲嘅嘢，令佢谂起当年咧佢要去机场咧接一位嘅嘉宾嚟到电台做节目，佢接嗰个嘉宾叫何丽秀。记唔记得？ 哦，记得记得嗰、那个韩国嘅变声人 啊，系、哦、接嗰个叫罗启新，系啊，多谢阿 Kason 啊， 通常阿 Kason 咧都会系回应手下留情嘅， 系啊，多谢 Kason， 多谢多谢， 好，今日我哋咧就除咗讲啲幕后嘢之外， 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嘅你讲到好似， 因为今日一哥喺度，我唔知用咩通去同阿一哥倾偈嗰啲系啊， 我又冇呢个障碍喎、 啊，我要调节下， 系 嗱、啊，即系除咗话幕后嘢之外咧，嗱，我以前咧除咗唔系应该咁讲，除咗做司仪之外咧，其中一个叫。就少少有機會去參與咧，就係、是、度一個，即係譬如電台活動，誒、這個叫做咩北區滅罪， 係禁毒滅罪要北區， 係啊，禁北哥一哥禁毒要北區咁樣啦。咁你就要嗱，除咗有 artist 唱歌，又係阿鄭融啊、Bang Bang 唱歌，咁你中間咧通常少不免咧，就一定有啲遊戲咧， 係 就要同啲現場觀眾玩，即係嗱一定要，誒、哎、好啦，我哋現場咧抽兩位朋友上嚟。就要玩游戏啦，咁啊玩唔知赢咗就有纪念品，一定系有一啲咁嘅活动噶嘛。 嗯， 度呢啲游戏真系头晕。嗱，通常一嚟去都系几样，第一发泡胶池。好啦，今日咧 就抽翻啲， 即系通常咧就系嗱咁咁到啦。好啦，我而家咧就分两组 A、B 组，咁啊 Rubber Band 嘅阿六号啦，同埋阿郑融咧就一人一袋，就带住两个嘅现场观众啦。咁啊斗快就嗱，话睇个波波池，唔系嗰啲叫做发泡胶池啦，揾出边一啲系毒品。 嗯， 咁啊跟住咧斗快贴上去，一分钟时间揾得最多毒品出嚟嗰个就赢啦。 嗯， 哇，呢啲啊最夺得最多，即系发泡胶池系最多嘅。咁另一款咧就系咩？ 但系咪先？我有少少想插，一分钟未免太耐啦， 系咪啊？ 因为作为一个 MC， 其实好怕啲定时嗰啲时间系喺一分钟，有时有啲系写住五分钟，哇，唔系啩？五分钟点讲嘢啊？一分钟我都认 佢。煮嘢食嗰啲好近咯。 系啊，都唔知讲乜，你要停 失啊嘛。我试过有一个咧，我要喺现场嗰度咧，就系、是、啊，好啦，我哋而家就示范下咧，就系整煎咧呢个韩式年糕啊。 咁搞几耐啊？ 搞好耐。咁你谂下我喺台上面有咩好讲咧？好啦，咁我而家首先咧就咁啊，将啲年糕咧摆喺个镬度咯，咁我开始煎啦，啊， 哇，啪啪声啦！ 我都谂起今日睇到阿安德尊咧，睇阿大王咧做而家叫咩话，嗰、那个类似都市闲情嗰个咧，佢都系描述话系咪倒晒啲嘢落去啊？哦，咁啊炒得噶啦。啲火夠唔夠大啊？咁我咪喺度講呢啲咯，好啦。 你喺度你講呢樣嘢，我又插少少，真係唔好意思。你講你韓式年糕係嘛？你有冇之前問佢要大概整幾耐，要講幾耐嘢嗰啲？你有冇問定啊？ 都有嘅。 我都有，我有一次係整分子料理添， 半個鐘喎。 嗱。我就有問，咦分子料理好難旁述㗎喎，咁佢就 分解 啦，佢已經盡力咁樣俾咗好多嘅 information 啦，但係你讀完都唔會搞掂㗎喎，係啦，咁佢就話得、我幫你問廚師，咁然之後咧就問廚師最快可以幾多㗎？你預三分鐘到啦 ，OK 三分鐘，我同你搏一搏，就算佢拖到五分鐘，我應該都 OK 嘅， 嗯， 佢真係搞咗廿分鐘。跟住点算啦？一路讲，讲到冇嘢好讲，然后工作人员就示意，得算啦，由佢啦，唔好讲，就系咁。所以咧，其实好惨，玩游戏有阵时都会面对呢个情况。 系啊，啱啱呢个就系一个开会模式咯。 系啊， 就 系 有人提出咗发宝胶匙， 系啦， 咁然后有人话唔得， 唔得，一分钟 MC 做唔到， 系， 跟住就开始讲，唔会啦， 开始闹交啦， 系啦，我嗰阵时韩式年糕都系咁做啦，跟住就开始讲翻自己自己做嗰啲嘢。跟住开会，不如开翻会我哋。 喂，当年啦，我做太阳哥啊，嗰阵啊，四廿几度啊， 系啊，都冇事啊，你做咩事啊？ 煎蛋咁煎啦，有咩唔得啊？系咪？ 系。 嗱，我哋头先嗰啲系例子嚟， 系例子嚟嘅。 我哋冇经历过嘅。 系啦，你个发泡胶池啦，跟住啦。 系啦，咁第一款系发泡胶池，第二款咧就一定系转轮盘。 哦、即系嗰啲咧，好啦，而家咧有十条问题，咁啊唔知一转啦，咪即系转咩高难度、中难度、低难度，哦好啦，低难度好啦，呢一条咧 其实都系同一题，同一题，我哋系唔会分噶，想讲 系啦，唯一有分嘢就系有冇 MC 咯，即系有选择同冇选择咯， 系啦，咁啊呢啲系其中一款啦，好啦，咁啊另一啲要度嘅就系咩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即係好戥咧，每一啲即係無論係電台又好啦，或者出面做 show 嗰啲工作人員頭痕嘅就係咩咧？嗱，我哋有一啲叫做影相位嘅，咁、 哦、 通常一定係就咩咧？咁首先嗰啲司儀就頭痕啦，就要讀一大抽嗰啲即係嘉賓啦，嗰啲嘉賓嗰啲 title 就水蛇春咁長，四十幾個字先係叫做哦劉偉恆先生咁樣樣噶嘛。 嗯、 好啦。咁然之後佢一定要上嚟做一個儀式嘅，兩個人一定好熟噶。咁、嗯、即係總之嗰啲嗱，大家唔好喐住，一陣間咧數三聲之後咧，就要將啲嘢抌落啲嘢度，然後咧佢就會發光同埋爆炸噶啦。 通常有啲人係唔嗱，咪應該咁講，係咧 好多呢啲 上到台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所有咧 MC 以外嘅所有人，絕大部分咧佢哋都唔知去咗邊嘅， 同埋都係 佢哋 又聽唔到， 聽唔到司儀講乜，MC 講嘢，又或者可能咧個台度越多人嘅話咧，你會。少不免嗰啲嘉賓係見到自己啲 friend 就喺度傾偈，咁咁佢完全唔會你個 MC 講啲乜嘢。 你扮得過，哈哈哈，真係相當惟超惟妙。 係啦，咁跟住咧就你叫佢哋做乜嘢咧？就你想同步定？因為咧點解要同步咧？好多時我哋要趁翻啲生意 fat。係 啊， 即係譬如咧、哦、去到嗰個位，譬如剪咁啊，一剪嘅時候，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噶嘛。 Congratulations！ 係啊， 嗱，我哋要講少少俾大家，聽眾有所不知，可能你哋真係以為。当嗰十个嘉宾一齐摆个手掌落去嗰一下， 就好高科技。 就亮灯啊！即系靠佢哋亮灯，其实唔系啊，系外边有个人， 有个 系啦，啲师傅 系啦，师傅见到，哎，佢摆晒落去嗱，所以往往会出现咩咧？有两个头先喺度，嗰啲嘉宾咧，佢哋又唔知要摆只手落去，结果得八只手咧都照着咗灯， 系啦， 即系有人抢姜，唔小心。就擺一隻手嗰陣，個師傅要哦，擺有人擺手咁啊！ 唔係，但係師傅後嚟 會有個監製去做呢個 嘅。唔係師傅好勁嘅，師傅咧就會問定曬，即係當然啦，大家都要準時到達啦。師傅就問定曬你個 NQ 係啲乜嘢？你我講邊一句？係 啊， 我就咁噶。嗱，你講我咁噶咁樣。 通常師傅數三二一啦， 係啦，係啦，三二一。耶！咁跟住之後就撳啦。咁、 啊、 但係有啲人係真係會遲咗。 唔係咁，究竟係嗱又有即係一句啊！我哋坊間最經常講嘅俗語就係、是：究竟係三二一著定係三二一嗰下著啊？三二一著定係三二一嗰下就著啊？咁大家就拗呢啲嘢，就會拗好耐㗎啦， 係 啦。咁通常咧都係好多呢啲你估唔到嘅哈碌嘢。咁當然現場觀眾未必發現嘅，即係譬如我有一次做 show 係嗱，通常係咁㗎嘛，佢個程序就係撳。着灯， 嗯， 有侧边有炮啦， 系嗰啲 confetti， 系啦，有班人咧，有人拉嗰啲纸炮， 系、哦、系， 咁咧唔知发生咩事咧，收错，我唔知系现场人一次即系一致收错 Q， 三二一白咗先， 哦， 即系放咗嘢，但系未着灯噶，咁跟住咧，咦，错咗，咁啊，哦，好啦，我哋而家再嚟过啦，即系已经起晒嗰啲花炮，哦、但系嗰个灯仲未着，咁啊，唯有咧就。再啊，好啦，我哋再嚟一次啊，三二一啊，我哋趁住咧，仲有啲袖子喺个天度飞舞紧嗰阵咧，我哋着翻个灯，即系嗱，往往会经常发生。 其实我到呢啲位啲 MC 好惨噶， 好惨。 你仲可以点样兜同埋解释？真系 通常因为嗰啲大会监制通常就露啤， 梗系啦， 个 MC 先嘅， 梗系啦。 咁啊，但系佢哋又唔知道，其实啲嘉宾咧，佢哋又唔收 Q。又喺度，大家又喺度影相啊！呢样嗰样，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好难咧，就系嗱，啲灯人咧，尤其是嗰啲即系牵涉到品牌啊，或者一啲即系政府咁先算啦。 赞助 其实喺台上面嗰啲企位咧，系极之重要嘅。 系啊，但系有人让噶嘛？你 系啦，冇错啦，即系好似其实就系好似婚礼，你叫啲人影全家福，诶，唔好坐， 你哋坐啦，你坐啦， 唔坐，我梗系企啦，诶，我你辈份高啲，你坐，嗱，咁啊有好多呢啲咁嘅状况咧，就喺台上面发生嘅。诶，唔好学企喺边个？有啲咧就可能诶、欸，学友梗系企，想企学友隔篱。但其实佢又唔 suppose 企喺学友隔篱。咁你又诶唔、欸、好意思啊，你我哋喺台上面攞住支麦咧， 你又系唔可以讲出嚟噶嘛？ 唔好意思啊，一哥你唔应该企学友隔篱嘅，即系 你唔可以讲噶嘛。 行开啲啊， 系啦，你让翻个位俾阿又系个局长啊，咁样唔可以讲噶嘛。咁呢啲咧就系我哋喺台上面嗰啲。大家睇唔到嘅亂子啦， 但呢個係幕前噶嘛， 幕前 係啦，幕後係有另外一堆嘅亂子 嘅。我俾我講多一個幕前嘅亂子得唔得？我講多一個咧，就頭先你咪話咧，即係啲觀眾就以為哦，啲嘉賓撳咗落去之後咧，盞燈著咧，就真係因為嗰個掣撳咗落去嘛，其實唔係噶嘛。但其實有陣時有啲嘉賓真係以為自己撳咗咧，就係撳咗，因為有一次想撳爛咗。 咪我试过啊，但 系 我哋一齐咧，将嗰啲花咧摆落嗰条槽度啊，唔知即系寓意咧咩咩万物咩万物就唔知咩个生机蓬勃咁样啦。跟住嗰条槽塞咗啊，嗰支花插唔到落去，即系抌唔到支花落去啊。 系， 诶，见好多 好多呢啲，你讲埋幕后先啊，一哥。 我幕后咪就系揿唔揿掣咯，因为嗰个有个 postman 去负责揿个掣嘅。如果大家留意睇，通常喺台隔篱咧会有个踎咗喺度嘅，嗰人就负责揿掣嘅。咁就 系 揿唔揿掣，或者揿完个掣。诶， 冇嘅，系啊，冇反应，我都试过，真系好惨。 但因为起咗，即系 congratulations， 大家当唔知啊，当着咗啊，自己 都试过系，试过系。咁你通常个仪式台咪搬翻一边噶嘛？做咗半自己着翻。 唉，好多呢啲嘢，呢啲咧可以话我谂啊 ，cut 成一，佢仲多啊 ，cut 成你自己掉一两单上嚟俾佢听。 唔系呢啲预计唔到嘅，就好似我哋今日嘅访问咁样咯。 我哋到而家都唔知发生咩。 其实喂，讲真，各位亲爱听众，我哋真系唔知发生咩事。 喵姐，对唔住，真系唔 系啊！我哋知道咩事，已经尽快搞掂。 应该系同阿一有关嘅。 系咯， 听晚见啦，拜拜。